半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哎呀，今天真是抱歉啊，本来呢我今天是做一集节目啊，想跟你谈一个在国内啊好像很少人提到的一个国际新闻，其实是上个月中旬发生的事了，就是今年的麦加潮景啊，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意外，超过1000人活活热死了。那这个事情呢，国内谈的比较少，但是你要知道，全球有20亿穆斯林啊，这是一个在这20亿人的世界里面非常轰动的大事。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啊，好好谈一谈所谓的麦加潮景是怎么样的一回事。麦加为什么是个圣地？那么维持这样的朝圣和这样的一个圣地的经营，在一个圣地经济学上有一些什么特点？那我觉得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儿。虽然我个人觉得有意思，可能你觉得很无聊。那我想趁机会讲一讲，但就是出了意外，没办法，所以今天又莫名其妙的变成了一集免费的番外啊，请原谅我。顺便呢，让你也跟我一起放个假吧，回应一些问题。反正呢，这个星期大家已经看过太多沉重的事情。好，先来回应这位朋友，缪斯女神与阿波罗，哇，好厉害的名字。你说要给我指出一个错误，中日韩领导人峰会是今年5月27日举行的，是2019年以来首次，去年没举行。另外呢，不知道我有没有看到昨天上海中金公司员工跳楼自杀的消息，今天刷网呢又看到合肥一个商场也有跳楼自杀的人。后面你说这个消息我当然也看到了，我们等一下再聊啊。那么首先非常感谢你的指正，您说的非常对，那么我当时口误了，其实中日韩领导人峰会就是今年的事情，是今年5月27日。还有我又读错音了啊，那么很多朋友都指正了，我上回念一个，我们国内现在不是有一些民间锄奸队吗，意思就是要铲除我们国内一些知名的汉奸，然后列出了一个排名榜，排名第一呢就是我们熟悉的胡锡进老师啊。那么后面呢有些名字呢，比如说有何作修，那么但是我上次念是何作马，哎呀真是太蠢了。我回头看了一下为什么会念成何作马呢，何作修其实我们应该都很熟悉啊，是我们中科院的院士，那么过往的历史其实相当丰富有趣啊，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查一下，在很多人心目中他其实是一个爱国党，而不应该是汉奸才对。以前曾经以打假著名啊，和方舟子，那么但是最近几年呢莫名其妙的也成了汉奸，不是搞得太清楚为什么他成了汉奸。好像是有一回是胡锡进在微博上还在哪里说到了，说网上呢民间呢有很多朋友觉得现在我们跟中美如果必有一战还不如现在就战，我们现在一定能够打趴美国的，然后胡锡进呢就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这是绝不可能的，我们是一定会输的，这个我们现在根本跟美军的军事实力科技实力不在一个档次上。然后呢胡锡进就被骂了，这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吗，然后没想到何院士呢也支持胡锡进，所以何院士也都挨骂了，看来这都是汉奸的罪状之一，反正呢他也在那个锄奸队的名单上面。那我为什么上回会把咱们都应该熟悉的人物的名字念成了何作麻呢，那是因为我念的那个网上的锄奸队的名单啊，我当时几乎不用大脑的跟着念，那么跟着念就回头看到原来是他们把他那个锄奸队的名单写错字儿了，没有写何错修，而是写成了何作麻。会不会是锄奸队心目中还有另一个汉奸真的叫何作麻呢，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那么此外呢也有很多朋友很惊讶的发现我梁文道的贱名竟然不在这个锄奸队的名单上面，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啊，对我我觉得这很简单啊，因为我名气不大，对不对，哪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而且呢我又没有用社交媒体的习惯像微博这种，所以我不太容易跟大家产生什么骂战，来来回回的就不容易当汉奸，是吧，当汉奸 也得要多点发言才有机会。嗯，讲到汉奸呢，有一位朋友叫季差，你说其实现在和十几年前的人性没什么不同，只是社交平台的下沉啊，让社会上各种声音都露出图来。提一个小小的看法，道长表述的时候能不能少一点阴阳怪气，比如邓丽君大汉奸之言，或许道长的本意是讽刺，我不得而知了。突然想到一个有趣的话题，阴阳怪气和讽刺的区分是什么？哈哈哈，谢谢你啊季差，如果我让你觉得我说话阴阳怪气啊，那真是我的错误，因为事实上我是非常不喜欢阴阳怪气这四个字所指涉的那种状态的。我一般讲话都是很直接很坦荡的，顶多就是有些复杂有些绕，而且很多时候我是真的是在讽刺啊。那个讽刺呢，意思就是说你一定听，让想办法让你听出来我的价值和立场，但是我就是要嘲讽，应该不至于很阴阳怪气吧，这个我不太了解啊，也许我要好好反省一下。那么说到我上回讲到邓丽君在今天某些人的言论跟对汉奸的标准底下绝对是大汉奸，这个话并不是讽刺也不是阴阳怪气，而是真实的。因为你想想看，我上回根据我们上期节目所说的，如果用今天的某些人的对汉奸的标准来看，你记不记得上次我说到有些小孩子们就批评老师，就发现自己的老师原来学日语，那么他们觉得这是汉奸的行为，那邓丽君会日语的，那这叫不叫汉奸呢？然后有些人就认为一个好好的中国人跑到国外去啊，用国外的语言上舞台，那叫做献媚。那么我真的见过有人这样子批评我们国内的一些音乐人在海外的演出啊，这个叫献媚，这也是很汉奸的一件事儿。那么邓丽君用日语在日本的舞台，比如说红白河站上面登台演唱，在日本斩获那么一波忠实的粉丝，那这不叫大汉奸，叫什么呢？咱们上回谈到苏州的事情，以及胡有平女士的不幸离世的事件啊，我们老朋友孝恩里啊，你有一个比较长篇的一个分享，那我觉得很值得在这里念出来给别的朋友听听看。你说到，我就是道长这期提到的新苏州人，在苏州生活了快五年，作为北方人的我，从北京搬来苏州工作生活安家，让我下定决心的正是这座城市在国内少见的多元性和开放程度啊。说到这我不得不感慨啊，这以前北京怎么能够不是一个多元跟开放的城市呢？ OK， 再来第二段啊，不只是高新区的日本人聚集区，还包括了工业园区的韩国人聚集区，新加坡区以及西郊利物浦大学附近的欧洲人聚集区。我馋嘴啊，苏州能吃到世界各地朋友独立经营的饭店，而不是千篇一律的连锁店，这点也很重要。众多外资企业和学校让苏州同时拥有了中国古典文人气息和现代多元的世界性，很美。可惜从我搬来之后啊，几乎是眼睁睁看着它的多元性在一天天减弱，街上的国际友人呢越来越少。举例子来说，淮海街我刚来时一整条街都是日本商铺，挂满了漂亮的灯串，每一天都人头攒动，可现在一半店家变成了黄焖鸡、蜜雪冰城、川菜小馆等等，游客也稀稀拉拉没几个人。不是说这些中式的店铺就不如日本店，只是觉得如果一座城市能够容得下各种各样的人都可以在这里安身立命，大家和谐共处，形成自己的文化区域，但又彼此包容交流，这是我心目中一座现代大城市该有的样子。去年底呢，跟淮海街一家居酒屋的日本老板聊天，他说估计明年也考虑关门回国了，在苏州十几年了，但是最近两年啊，很多老客的外资公司都关门撤走了，他也就没有了稳定的客源，加上愿意来吃日本菜的中国客人比过去少了很多，很难做了。最后啰嗦一点啊，淮海街入口处有一块很大的牌子，上面展示着全世界各地唐人街的样子，纽约、旧金山、伦敦、横滨，利他的用意我想也不言自明吧。 在世界的各大城市都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街，那别人来我们这里呢，有什么问题吗？肖恩里，是有问题的。原来另外还有一位朋友的个人经验分享啊，我也想念给你听听看。这位朋友叫只求八分听宝，哎呦，这个名字好。你说听了几年节目啊，第一次留言，这次事件真的很让人痛心，为被害的胡女士默哀。之所以第一次想留言啊，是觉得大家对日本人学校的误解。作为一名前某某国日本人学校的家长，可能对日本人学校有一些了解。其实日本人学校可以被理解为驻外国务工日本人子弟学校，他们优先接受日本国籍，父母是日本国籍以及拥有永久居住权的孩子，甚至包括就职于日本企业因工作原因派驻国外的外国人员工子女。日本人学校主要是为了派驻海外工作的日本人携家眷共同赴任时，孩子可以不耽误学业，返回日本还能顺利接轨日本国内的学校教育。在有一些国家的日本人学校，即使父母都是日本人啊，如果因为工作派驻当地的日本人子女人数多的话，因私居住国外的人也不一定能优先入学。至于日本人学校很多戒备森严，也是因为设立的各国不同的国情环境。韩国首尔的日本人学校就曾经发生过一位极端仇日的50多岁男子伤害日本人学校小朋友的事件。那之后首尔日本人学校的安全管理严格了很多。至于日本人学校学生基本很多中途会随父母工作转学其他国家的日本人学校，或者返回日本继续就学升学。曾在网上看过散播日本人学校阴谋论的视频，只觉得荒谬也没有理会，但现在想来很是后悔。如果我勇敢留言说明，也许不一定有人相信，但是否也会有些人看到呢？十几年来的网上留言，最近越来越多的极端言论，让人觉得多说无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次鼓起勇气留言，希望有助于大家了解日本人学校，希望道长和大家平安健康，谢谢您。非常感谢您的个人经验分享啊。我想说其实像我们上集节目花了那么多时间梳理一下目前主流的围绕着日本人学校的一些的阴谋论啊，这个东西呢我们现在有时候看到不少，有时候在网上看到一些明知道很荒诞的东西啊，我们看了就算了没有留言，那是往往是因为不认同这些言论的人，或者知道这些说法这些内容的虚假相当惊人的人呢，往往都是对这种事情一笑置之，不是因为欠缺勇气不想反驳，而是觉得根本懒得反驳，这你就觉得不屑一顾，已经觉得自己看了5-6分钟讲了一大堆有的没的，比如说像你看到有些人主张这个地球其实是平的这种东西的话，你会不会想要留言反驳呢？你不会，你觉得已经浪费了生命中宝贵的5-6分钟了，那难道还要再打一段字，那不就浪费的时间更多吗？那不值得，是不是？我们一般都会有这种想法。那么第二呢，则是因为呢，很多这些言论，它预定的对象啊，是某种带着某种情绪偏向的人。那么你就算做了一些澄清，你甚至花了很多时间、很大的力气和功夫在那个留言下面贴出一些澄清，那么事实上也不一定能够改变他们分毫，你还会挨骂，那又何苦呢？这都是我们很常见的一种态度，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会这么看，在网上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我们觉得很荒谬的言论啊，看的人很多，好像留言的人呢也都让大家看了觉得非常恐惧，怎么会这样子的这帮人。但事实上你有没有考虑过，其实还说不定有更多人是看了之后就跟你的情况一样，是不想留言，觉得不值得，觉得没意思。也就是说还是那个老规律啊，平常我们常常说网民的意见，网民的意见，如果网民的意见是从微博下面的留言，是从一些媒体下面的留言评论 追跟帖来看的话，大部分会跟帖会留言的人，其实可能在整个读过看过这些内容的人中间并不是占多数，这有个比例问题。所以能不能这么想呢？那讲到这呢，有位朋友叫小琪在厕所，好厉害的名字。你说到我现在就在大阪，昨天去环球影城，感觉讲普通话的比当地人还多，还真应了那句话，月薪3000记国仇，月薪30000每日游。道长学理清晰，逻辑严谨，不，我不行了。然后你说到，但这都没有用，明白人本就明白，不明白有些是装糊涂，大部分你怎么说他们也不会听，听了不懂。对，我知道很多人会有这种讲法啊，就往往觉得抱持某种的民粹阴谋论的民粹主义情绪激动下相信某些阴谋论的人应该是受教育程度比较低，这么收入比较低，那么大家觉得是比较社会基层的人，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而在数字上，在全世界历史上面的民粹主义的支持者往往好像统计上也呈现出来这个状态，但是我想说还真不一定，不要这么以为，月薪3000但是脑子明白的人是非常多的，然后月薪过100000以上的人，糊涂的人其实也不少，我就遇到过相当多，我遇到过很多学富五车的一些甚至是大学教授都会在网上说到这个日本人学校包藏祸心是为了要带一批日本孩子过来住在我们这，然后慢慢侵蚀我们国家，替换我们人口。我还真见过有大学的一些教授是这么相信这么讲的。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以学历来断定一个人的见识的高低，也不要轻易以收入来断定一个人的明智是与否。而且反过来讲啊，我常常会想啊，我自己难道就没有问题吗？难道我所相信的某些事实，我知道的某些东西，一定就是真的吗？一定就是对的吗？我有没有反省过自己惯常接收的信息呢？我有没有试着突破我自己的信息茧房，去看些不一样的东西呢？事实上我一直在追求这种努力啊，或许因为某些方面是我职业习惯，做媒体的人就想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看到，要不然我哪来知道什么叫换国计划呢？但是这个事情还是不容易，愿意我们大家共勉啊。那么刚刚讲到一些朋友的个人的经验分享，差点漏了这一位啊，少侠你醒醒，哎，这个名字够雄壮。学外语的同时也是学一个国家的文化，当初学会日语之后第一时间就去日企上班，认识了一些日本同事和朋友，原来他们早就不是我们印象中的武士道了，谁是啊他们，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想偷懒，也有很多共同爱好，比如足球、动漫、高达模型还有棒球，也会吐槽，比如说他们的政客都是三代传承门阀政治。那时候的科长对我说，吸烟是男人的浪漫，至今记得他下午打瞌睡的样子。翻看到现在各种自媒体乱七八糟的直播，在日中国人为博流量的种种行为，有时候去纠正一下，还会被留言网暴、亲日、汉奸、走狗之类。哎，就这样吧。对啊，其实我们人跟人的差别有时候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尤其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人之间。那么有一位朋友也留了一个很长段的留言，叫这位朋友叫维延吉。那您提到这么一个事情，我觉得也蛮有意思。你说上次讲到了日本战争遗孤啊，那么我上回是您还记得吗？提到过在东京的羽田国际机场有一位非常闻名，在全日本甚至在中国有段时间都非常受到重视的一个清洁工，叫新津春子，他就是一个日本战争遗孤，留在中国东北，那么后来回到日本的这种典型代表。然后你说到呢，这些主要父亲是日本人，可能是侵华日军，而母亲是中国人，战后日本父亲跑了，留下了中国的孤儿寡母。你说到很多战争遗孤父母都是日本人，可能是侵华日军，可能是来到中国的日本百姓的后代。其实主要战争遗孤的构成呢，不是日军的后代， 而是早在20世纪初啊，就陆陆续续有日本人来到了东北，也就他们说的我们过去讲的满洲。到了后来呢，就更多了。那么这一大批来到满洲的这些日本人，他们生下来这些小孩构成了战争遗孤的主体。而你说到呢，因为种种的原因啊，这些日本的小孩没有办法回国，战后留在了中国，成了孤儿。好像这样的战争遗孤非常多，可能有数万甚至十几万人，这个我不确定。是这样的，他们一开始啊，在45年战争结束之后，日本留在东北的人总共有145万人啊，我讲的是包括成人在内。然后当时国民政府呢，就跟日本政府呢，那么大家合作，那么陆续让他们返国。到了49年建国后，就只剩下4万人在东北，然后还在陆续遣返。那么但是呢，就留下了大概四千多个这样的遗孤，这些孤儿绝大部分是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那么就返回去日本。那么这也构成了很多问题啊，那么等一下我们再聊。好，然后你说到我奶奶有一个同事就是日本的战争遗孤，年轻时候跟我奶奶关系特别好，她就是父母都是日本人，可能都是侵华日军，她母亲应该不是侵华日军，我猜这种情况啊。那还有一个哥哥，战争结束的时候呢，他哥坐船回到日本了，但因为他哥哥当时也是孩子带不动，于是把他留在了中国。80年代的时候呢，中日关系改善，战争遗孤可以选择回到日本，其实是72年就开始啊。然后他就找到了自己的这个哥哥，然后回到了日本。据说他哥哥一家在机场接他的时候，他哥哥给他跪下痛哭道歉，说我实在对不起你，因为我当时太小了，没办法把你带走。前几年我收拾东西的时候，还发现了这位日本奶奶回到日本后给我奶奶的来信，里面讲了她多么珍惜她跟哥哥的感情，而由于太过珍惜这段感情，所以她不敢跟哥哥长期住在一起，怕时间长了产生矛盾，反而这段感情就因为不值当的事情又消失了。是的，这就是我想补充的。其实那些遗孤回到日本啊，很多都非常不容易啊。首先呢，就会遇到大量的日本社会的歧视问题。那么再来呢，就是他们的家庭方面，有时候跟他们呢也没有办法和谐相处。因为你像看这些小孩啊，在中国长大成人啊，其实某个角度讲，除了血统之外，基本上就已经是中国人了。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甚至语言都完全中国化，回到日本只会百般的不适应。那么贸然的住进一个其实陌生的家庭当中，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那后面呢，他们很多人呢就自己住，然后在社会上面呢处于一个基层的位置，打散工啊什么的。到了后来还引发了一些的社会事件，那么曾经有过好几次他们的运动啊，就是认为日本政府应该为他们的遭遇负责任，如果不是当年日本政府的作为，就不会有他们今天的处境，要求日本政府赔偿。那么我记得没错的话，好像陆续日本政府是做出了一些理赔的事情啊。好，然后我继续念，你说这位日本奶奶啊，当年是被一对中国夫妻收养的，她的养父非常爱她，但在她比较小的时候，养父也去世了，他的养母就对他没那么好，所以这位日本奶奶的生父母离开了他，后来中国养父也离开了他。他的中文名字叫王东辉，意思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光辉。他的日本名字叫做大平幸子。有大量侵华日军已故，被中国的老百姓收养他们孩子，当作自己孩子一样养大。然后你这边继续后面讲到啊，其实东北1931年起被日军侵占，在大陆是受侵华日军毒害时间最久的地方，可战争结束之后，这么多老百姓却能够收养敌人的孩子，这种善良和勇敢多么的伟大。另外还想聊聊我听爷爷奶奶讲的战争结束后的情形。我爷爷在鞍山长大，当时他们一家都在矿上工作，也就鞍山钢铁厂的前身应该叫昭和制钢所。 当然是日本人控制的，所以它周围有非常多的日本老百姓，也有很多日本，当时很多日本百姓开的商店，我爷爷说那些商店的服务态度最好，里面不管谁进去他们都会鞠躬问好。日本人商店里卖的酱油是最好的，他们叫清酱。战争结束，有大量日本老百姓被日本兵杀掉，或者强迫他们自杀，也就强迫他们玉碎啊。我奶奶生在北京，但很小的时候就到了哈尔滨，一直在哈尔滨长大。他们也有很多邻居是日本人。战争结束后，日本人的商店还有日本人的家都会被抢劫。我的太姥爷有一次就拦住了要抢劫他日本邻居的一群人，不知道当时有没有人说他是汉奸，或者有没有对他动粗，应该是没有，否则我奶奶会告诉我的。但我觉得如果发生在现在，我太姥爷的行为一定会被骂作汉奸，甚至怎么骂我都能想到。日本人杀中国老百姓，抢中国老百姓的时候，怎么没见到你出来拦着呢？啊，韦延吉，您说到这个经历啊，我觉得这真的是很个人的一段经历啊，你们家族的一个记忆的一部分。其实最近你有没有见过网上还有很多人在讲当时聂荣臻元帅的一段怎么样保护住了一对日本幼儿的往事啊？当然我相信你可能已经看过，或者你可以上网去找找看，我就不在这里啰嗦了。好，然后有一位朋友叫想去上吊的猪，我靠，这个名字太可怕了，千万别这么想自己。那你说，和你讲一下我工作的车间里最近的一点事儿吧。前两天车间里有个同事在生产的时候没有把一颗螺丝拧到位，这件产品没有被检查出来，被客户发现了。我们工厂的总经理在大会上公开批评，并且号召全体员工200人左右都去指责怨恨那位同事，因为这颗老鼠屎停放了当月生产车间的奖金。昨天我因为在一张完全是形式主义的表格上忘了签字，被罚款50元，那是我一上午的工资，如果不交就从工资里3倍处罚。上个月有一个同事和我情况相似，找领导理论产生口角，被直接劝退并且罚款200元。我想如果我在这样的环境中一直生活到50来岁，生活困苦且没有软肋，我真的不一定能克制住自己想把手里的螺丝刀扎进向我罚款的那个人脸上的冲动。我明明没有对公司造成任何损失就被罚了那么多钱，处罚我的人还笑容满面地看着我。今年全球大选，很多极右翼政党崛起，我作为一个16岁就出来打工，常年月薪只有3000左右的人，非常能理解那些支持他们的人。我们这些低端人口的处境长期被忽视，根本得不到改善未来的机会，也没有一点希望。这种愤怒有的会表现为选票，有的会变成一把尖刀刺向比我更弱小的人。世界会不会变好不一定重要，但能让人知道和体会到我们的痛苦，或比我们更痛苦，可以产生一种报复的快感。万分感谢您的分享啊。首先呢，回答一个简单的事儿啊，就是现在的极欧洲的这些右翼政党，或者包括美国的右翼的势力的崛起，和打工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比较错综复杂，没有那么简单的。因为传统上面比较照顾打工人利益的理应是左翼政党才对，而不是右翼政党。但是呢，因为现在欧美面对的一些的问题，使得右翼转过来可以收割过去是左翼地盘的工业的工人、蓝领工人，然后一些蓝领阶层。不过他们的情况跟我们不一样，主要就表现为他们还有带着一些移民的问题，那么还带着一些对全球化的问题的讨论，使得他们会认为自己的工作被移民抢走了，自己的福利被移民分薄了，移民得到的待遇使得他们应有的福利受到削减或者几乎不存在。然后他们也认为像包括中国这样的强大的制造业国家的出口挤压了他们自己的工作的机会和生存的空间，那么所以那个情况跟我们国内是不一样的。所以您千万别那么简单的去认同他们的这些右翼，是很不一样的。至于您说的这个事儿啊，我想说我们以前也聊过好多次了，就上回我们讲情绪劳动的时候我提到过，我们 中国的某种的不只是官场啊，而且是民间企业里面某种的权力秩序是很独特的，就是一种上下之间的关系绝对分明，然后上级呢就哪怕是一个再小的领导，你都会觉得他好像手中握有了无穷大的权力，我指的是对着下面的人的时候。那么这种极端不平等的一种权力的分布和行使的状态，就会造成你说的这个情况。就我觉得您说的，我完全觉得您遭遇到很不公平的对待，你们这个经理或者你们厂的管理方实在是问题太大了，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管理自己的同事，那么用这么一种等于连坐法的方式来处罚一些明明没有犯错的人，这是我觉得很糟糕的。或者说你在一个表格上忘了签字就罚掉了你一个上午的工资，这实在是没有必要啊，太过分了，真的是。所以我想说你的那种愤怒啊，我会劝您要节制，要想象那些比你更弱小的人跟你的遭遇是没有关系的。所谓报复社会这种想法我以前讲过好多次了，或者像一些跟自己无关的人身上来发泄自己的愤怒啊，主要是因为你对人的理解可能比较抽象，就我们对人的理解就变成我们觉得我对受到不好的对待，在一个工厂或者社会生活当中遇到种种问题，我不会去讨论到底是谁在压迫我，谁让我处在这样的境地，那么我会把它进一步提升到这是整个社会都对我不好，包括像胡友平女士这样的人，包括很多我们日常见到的人，我忽然都觉得他们都该死，这种想法其实是很不妥当的。但是您的这种愤怒，您的这种感觉我非常能体会，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上回提到，我说到胡友平女士代表了我们中国的善良和正义以及勇敢，我就觉得我不敢被她代表，我不配被她代表，因为我觉得想象自己在他的处境，我不能够做到他所做出的伟大的事情。那么同样反过来，那位行凶的人啊，姓周的那位先生，我也不敢说我不会变成他那样，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会不会哪一天我遇到什么极端情况下，我也会有一种恶向胆边生的这样的一种的冲动啊。两边处在两端啊，胡友平女士以及那位周先生，我们是努力的让自己透过胡女士的榜样向她那一端靠近，而克制住自己可能会出现的类似周先生的那样的冲动，这就是人生在世的一个基本的修炼吧。我想底层不容易，那么大家心目中的高层呢，你比如说啊，像刚刚我提到最近中金公司的一位姑娘跳楼自杀的事情也很让人关注，本来我的同事也认为我今天应该聊一聊，可是呢我是不是太想聊，是因为我实在不知道，现在为止我们还不知道那位女士她的心理挣扎的历程，一个人要跳楼自杀要想不开，她的原因总不可能是很单一的，这里面有背景，有她的性格，有她的思绪，各方面的东西我们不会那么清楚的。我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不敢有把握的去聊这一位这个不幸的人的故事啊。但是很多朋友还是提到了这点，比如说灰灰姑娘，你说可以谈一谈中金员工的事吗？虽然真相扑朔迷离，我也希望逝者安息，但我看网上很多讨论有关于逆商讨论的，关于过高杠杆压力太大的，还有产前抑郁的。那么我想跟你请教，一个人努力读书工作，那么在面对社会大环境的改变或者命运无常的时候，上某些时刻有什么方法可以减轻我执，最起码不走向极端呢？那么另外一位朋友叫朝如青丝暮成雪啊，你说第一次给道长留言是因为今天一位中金的女生致敬了，很多圈外人仍在说风凉话，作为同龄的金融从业者啊，百感交集。我是做债券的，每天都要接触无数负面新闻，还要分析他们，对未来只有悲观情绪，虽然不至于治愈，但有点羡慕不需要接触这些的圈外人。是啊，就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底层有底层的不容易，大家心目中的高层也是一样。 我想现在很多朋友啊，都常常，你知道我们过去几年蔓延的一种社会情绪，就简单的讲叫仇富啊，其实背后体现的是一种对社会不公平的愤怒。就是为什么有的人，比如说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朋友，他月入3000，但有的人可以月入过10万呢？这是不是很不公平呢？这个社会是不是贫富差距太大呢？我们会有很多这样的想法。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国家这几年呢，也是对金融业从业人员的高薪呢，又提出了很多的意见看法，基本上都是很不满，觉得这是有问题的，过度高薪。那么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看法，然后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就开启了过去几年来的银行业、金融行业，尤其是国资背景的，就开始减薪扣薪，那么现在开始倒扣，都这种情况都有出现。我们讲一下中金公司这位女孩子，我就不在这里多说，可能你都听过。简单的讲，就是他们夫妇俩哈，那么各自年薪呢是原来是有60万的，加起来是120万，是非常高薪。那么但是问题是，他们买了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呢是总价1500万，贷款花了1177万，每月还贷要57000。那么他们存了几年的钱，给了首付，但是没想到这个房子半年多就降了500万，就首付直接就跌没了。现在要还的1100多万呢，是按照现在房价继续去还。那么可是问题是，他每年呢如果还贷70万的话，本来还有50万可以日常开销，可是现在他们夫妇俩接连经历了2次降薪，那么年收入就从120万降到80万，每年还完房贷呢就只剩8万，每个月不到7000块钱。而你每个月拿着7000块钱的薪水，在他们的工作环境、他们的居住的地方的开支必然也比一般的人要高，那该怎么生活呢？那么于是就有这样的问题。那么问题就是，这个降薪就到头了吗？还是说接下来还会再降呢？这是极有可能发生的，对不对？哦，对了，我要补充一下，免得有些朋友不晓得，这个中金公司其实是个简称，它的全称应该是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第一家由国资的公司与外国公司合资组建成的一个投资银行，也就是投行。我看到这位女士啊，她非常出色和优秀啊，本科读的是极好的学校，然后跟着一路努力工作，在中金公司进入投行，这对很多人而言是梦一般的一个生涯，一个旅程，一路都是往上走的，非常的稳定，非常的正面。我猜测啊，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种正面和稳定。就你想想看，这么年轻的一个姑娘啊，人生本来应该十分美好，应该很聪明很努力，所以才能够得到她念的那么好的学校的一个回报，然后跟着出来之后进入了一个让很多人都艳羡的一个投行工作，有不错的薪水，还买了不错的房子，那么他的整个人生都很顺，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他可能带着某种的预期，你想想看，买房子啊，这件事情总是带着预期的。你的预期是什么呢？比如说我现在买房子，你应该会觉得现在这个房子，如果我不讲投资，我就拿来住的话，所谓房住不炒，我就拿来住，我会觉得这个房子现在首付我付得起，每个月的贷款我也都能够支撑得了。然后这里面还包括一个预期，就是我对我未来的工作和收入的预期，你有个范围，觉得在这个范围内我可以买这个房子。甚至在过去很多年景况好的时候啊，我们还可能会预期它会不断的在往上升，我只会越来越好，就跟这个社会跟这个市场一样，大家都越来越好，所以我绝对没问题买这个房子。可是悲剧就在这里发生，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时候啊，就是我们对未来的预期，第一，是否还是会持续的上升呢？是，就算不上升，那它是不是稳定的呢？比如说我现在经历了2次降薪，我能不能知道这个降薪降到什么时候叫做个头呢？还是会继续降薪呢？继续降薪的话，我可能就连日常生活都做不到了，那该怎么办呢？我不愿意说这位女孩子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想不开，我想说的是，我们把自己换在这样的位置上，我们大概都能够同情的理解。我们不要有些朋友觉得就看热闹一样啊，原来这么优秀、这么出色的人生、这么人生赢家，赚这么多钱也有想不开的时候等等等等。 我们不要这样子，我们把自己置入那个处境，你也一样，不论你在高层还是在底层，都会面对可能入不敷支的窘况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但是我想说，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不能够省略的一种的对未来的预期。我很多年前在八分就讲过了，我说我们不要总以为未来这个国家的经济、世界的局势会一帆风顺，然后不断的猛步高歌的向前进，不是那么简单的，未来甚至很有可能是往反方向走的。比如说我举例子，2022年底的时候啊，这个中金就刚刚讲这家公司还对2023年做过十大预测，那么到了去年的时候，很多人重新拿出来就笑话这个机构做的这个预测，为什么呢？这十大预测几乎全部都错了。那么但是你看他这个预测就是非常的正能量，非常正面。那么很多人会说，那没办法，因为现在中金他作为一个国营的投行，他的任何的预测都某种程度上会被认为是个宣传的一部分，他不能不唱好市场，不能不唱好中国前景。但是如果你做一个专业的投行的话，是不是能做出这么样子离谱的、离事实如此远的预测呢？那那些预测是什么呢？是美国将要衰退，中国引领全球率先复苏。第二，港股和 A 股全年正收益，我指的是2023年啊。第三，国内出现通胀压力，结束通缩。第四，宽松货币政策结束，利率开始上行。第五，地产销售持续走高，房价小幅上涨。第六，出口持续增长，就业形势改善。第七，消费行业出现超额收益。第八，互联网和医药行业反转。第九，海外资金回流。第十，美元走弱，人民币持续走强。这2022年底的中金公司的预测，而这位不幸的女士，她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去买房子的。好，我不想最后让你觉得这么沉重的来度这个周末，所以我们最后还是听一首比较欢快的音乐，一洗我们这种阴郁的心情和氛围怎么样。如果你是古典乐迷啊，你可能听说昨天出了这么一个新闻，这个新闻是什么呢？香港的爱乐管弦乐团呢，已经做他音乐总监多年的范志登要离职了，他已经离职。然后香港爱乐管弦乐团呢，昨天公布了他新任的音乐总监。这个消息出来呢，很多人觉得是个大事儿。为什么呢？因为这位音乐总监啊，塔尔莫·佩多高斯基，这位芬兰指挥家，他今年才24岁，24岁啊。首先呢，香港爱乐啊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很多人会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好的一个交响乐团，甚至很多人还会认为他是亚洲最前列的交响乐团，可能有人直接说他是亚洲最好的一个交响乐团。那么很可惜，因为这些年我常常不在香港飞来飞去，变成我很少有机会去听港乐的现场演出，那么所以连范志登的最后一场音乐会我都没听到。那么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港乐的水平啊是相当不错的，我记得好像上个月还到内地巡演，于龙指挥带着他去巡演，那么在各地收获了很多的赞誉和好评，大家都觉得水准真是高。那么像这样的一个管弦乐团啊，你交给这么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指挥，这可以吗？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啊，实际上这个指挥这件事情啊，比如说你钢琴十几岁出天才不奇怪，小提琴十几岁出天才不奇怪，像指挥十几二十岁那么年轻要出天才也都还可以，但是你要把整个乐团交给他，他做你的艺术总监或者音乐总监，然后要指引你的方向，要塑造你的，按照他心目中的想法来塑造你的乐团的声音，这个事情是很困难的。百来号资历很深的音乐家在你手下，然后你要教每个人，可能年纪都比你大，见过的事儿都比你多，然后你要告诉他们你该怎么拉琴，你该怎么吹奏，你应该注意什么样的声音，你应该跟你的同伴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等等，这是多么复杂。所以做音乐总监其实还要处理很多人跟人之间的东西， 还要有一个很强的艺术视野。这个事情能够交给一个24岁的一个指挥家吗？我想说的是，这个世界上还真的就可以。近些年呢，芬兰这个地方啊，出了不少年轻有为的指挥家。那芬兰本来啊，就不要看芬兰国家不大，其实在古典音乐界里面的地位很崇高，那么出过好几位国际级的大指挥家，比如说佩多高斯基的自己的老师啊，奥拉莫，然后呢还有国际上更知名的，比如说像萨洛林啊，萨拉斯泰等等，那么真不容易，芬兰出的指挥家真的很厉害啊。还有一位呢，我们国内朋友比较熟的呢，就是我们王羽佳的前男朋友啊，麦克勒，他才28岁，那么28岁做了世界上几个头号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跟音乐总监，已经有很多人嫌他太年轻，诟病他，但没想到这位塔尔默疫情期间啊，他指挥了非常著名的一个德国的乐团，就是不莱梅德意志室内爱乐乐团，也就前几年开始因为指挥这个乐团走红，大家注意到他，短短3-4年之间啊，他现在已经成为不莱梅德意志室内爱乐乐团第一位，历来几十年来第一个首席指挥。我们知道这个室内爱乐乐团是很厉害的，他们是一个大家觉得说不需要指挥自己都能够玩一些曲目都能够玩得很好的人，因为他的整个基础是个室内乐的基础，乐手之间的默契搭配呢是特别好的。那么可是问题是，他们过去这么多年来合作过那么多指挥，现在却请了一个当年才20出头的一个芬兰人做他们的首席指挥。然后再来呢，这位佩多高斯基呢就陆续的在世界各地斩获很多的赞誉，好像还是拉脱维亚的爱乐管弦的音乐总监了。那么现在又来执掌香港爱乐，必然手下是有些本事的。当然还是有很多人觉得他是那种典型的被扯得太高的00后，没错，是个00后，人家这个真是夸张。那么到底他有没有那么厉害，还是说言过其实呢？我觉得我们目前呢，可以有听过他现场的朋友觉得他是真是不错，要不然的话你还可以跟我一样听听他的唱片。那么正好最近著名的这个古典音乐唱片公司 Deutsche Grammophon 就德意志广播公司出版他的一张专辑，那么就是他指挥不莱梅德意志室内爱乐乐团呢演出了3首这个莫扎特的交响曲。而这张专辑有意思的地方是后面还附上了3首他自己作曲改编自莫扎特的这些交响曲的一些的主题一些部分，他自己的一个钢琴的即兴弹奏啊。因为这个塔莫佩多高斯基在当指挥之前其实也学钢琴，那么之前他就指挥过王羽佳的有一场合作，然后最后的返场 encore 的时候，他跟王羽佳一起双钢琴双人演奏一个钢琴啊，作为一个 encore 的一个曲目。我能说他弹的是不错，但是那个曲子的改编跟作曲就我就不敢恭维。但说回他的指挥这3首莫扎特交响曲怎么样呢？我听下来啊，哎，我觉得相当不错。因为首先呢，不莱梅室内爱乐乐团呢，本来就有一种新派的这些年几十年来很流行的风格，就是用一种时代演奏法，就是尽量依随着莫扎特那个年代的交响乐团的他想象中的他面对的交响乐团的编制以及他们的塑造的声音跟能量。那么现在这是一种大家知道最主流的演奏方式之一啊，这样子的演奏方法加上佩多高斯基呢出来的效果就很特别。哎，对，佩多高斯基如果你看他照片你会觉得这个样子怎么有点像亚洲人呢，这是因为他妈妈那边是有菲律宾血统的啊。好，那么说回他的指挥呢，你能够清晰的听见几个特点。第一，就是这些曲子这3首交响曲的速度都比一般要平常我们听的演绎，尤其比较偏古典的演绎要更快一些更轻盈一些，然后线条勾勒的非常的清晰，这个戏剧内在的戏剧性都存在，虽然表面上又很透明啊，但是稍微有时候我会觉得它的 baseline 被延长了，这个声部平衡之间稍微我觉得有点不足，但是还是相当不错，很有特色。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 这三首交响曲里面的其中一首，就是第四十首，这首非常有名的脍炙人口的莫扎特的交响曲，第四十首 G minor K550 编号里面的第一乐章啊，你一听就知道这是什么曲子了。